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八集。没跟你说三。这回傅壮毫无负担的接过，顺带扯了个话题。 对了姐，你之前看过烟花秀吗？ 啊，温以凡嗯了一声，说，不过没有看过这么大型的。 对着这玩意要许愿有用吗？ 没有。傅壮嘀嘀咕咕地说道。 我就只许个明年能找到女朋友的愿望。 那更没有了。温以凡笑着说道。 以凡姐，你咋这样？ 傅壮嚷嚷道。 那我许一个再长高5厘米的愿望总行了吧，男生20了还能不能再长高啊？ 这回温以凡没有打击他。说到这儿，傅壮忽地指了指某个方向。 哎，就那样差不多，我的梦想就是长这么高，比他矮半个头我都心满意足。 温以凡看了过去，瞬间缄默。非常巧，傅壮指的人是桑岩，也不知道是该说他们太有缘分，还是该说他阴魂不散。桑岩站在距离这10来米的位置，整个人倚着栏杆，外套被风吹得鼓起，下颚微敛，漫不经心地玩着手机。刚跟他在一块的桑稚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傅壮感叹道， 哎，他这完全就是我理想中的身材，今天能不能在上天和烟火的见证下把我的头安到他的身体上？ 温以凡挪回视线，好笑地说道。你怎么不把他的脸也偷过来呢？傅壮明显也有这想法，话里动摇的意味很明显。 唉，那哪两样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 这个时候钱卫华突然喊他们，大概是觉得忽略他们太久了，开始有了几分惭愧，于是非常敬业地把他们叫过去，说起出外景直播的各种注意事项。时间渐渐过去，跨年在即，氛围越来越热烈。远处高楼的 LED 显示屏已经开始倒数，四周人声鼎沸。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，开始有人跟着这数字喊了起来。59、58、57，直到5、4、3、2、1，最后一声落下的同时，无数烟火往上升，在夜幕中拉出不同颜色的线条，而后在某个位置用力炸开，斑驳的光开出各式各样的花，重重叠叠的绽放。在场的人纷纷举起手机，找到一个自认为最佳的拍摄位置，将画面录下来。等钱卫华没什么吩咐了，温以凡也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被前边的人挡着了，便挪个地儿看。整个过程持续了10多分钟，不知不觉间，温以凡被人群挤到外头，到了栏杆的位置。注意到烟火秀差不多结束了，他正想回去找钱卫华，忽地被路过的一个人撞了一下。温以凡不受控地前倾了几步，然后撞到了一个人身上，他立刻后退，仰头下意识地说道，抱歉。话脱口的时候才察觉到他撞到的人是桑岩，此时他正垂着眼看他，神色说不清道不明的，看着似乎是在跟人打电话。桑岩对电话那头说，嗯，准备回去了。出于礼貌，温以凡硬着头皮又道了一声歉。桑岩轻描淡写地打量了他须臾，而后朝他点了一下头，像是在示意自己听到了。温以凡往回走时，隐隐约约听到他跟电话里的人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新年快乐。 回到钱卫华旁边，温以凡后知后觉地摸了摸脸，摸到还戴在脸上的口罩，他动作停住，神经随之放松。挡了脸，他应该认不出来吧。另一边，电话那头的大学舍友兼朋友钱飞本叽里咕噜地说着话，被他连着打断了两次，沉默了几秒，说： 哦，你啥时候回家我并不关心，好吧，不过还是谢了，兄弟你也新年快乐。 桑岩挑眉问他谢什么，钱飞说： 你这不是给爹祝福吗？ 能别自作多情吗？ 桑岩拖着尾音懒洋洋地说： 没跟你说。 直播结束后，甄玉又采访了附近几个来看烟火秀的市民，之后一行人便收拾东西返程。想到刚刚的事情，温以凡的内心总有一种不踏实感，便喊了一声同坐在车后座的傅壮： 大壮。 傅壮应了一声。温以凡口罩还未摘，说： 要是你在路上看到我，我像现在这样戴着口罩，穿的衣服也是你没见过的，你能认出来吗？ 温以凡停了一下，认真地问道。 只戴口罩？ 傅壮思考了一下，非常严谨地询问。 其他地方都不遮吗？比如戴个墨镜，或者戴个帽子什么的。 就现在这样。 那当然能啦， 傅壮理所当然道。 以凡姐，说实话，我可没有见过比你长得好看的人了。 傅壮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接着说： 我第一天来上班，看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是哪个跑错店的大明星呢。 副驾的甄玉笑着说了一句：小凡确实是好看。 哎，这一瞧也确实是啊。 闲暇时间的钱卫华比平时和蔼得多，打趣道： 小凡呐，有男朋友了吗？哪天老师把儿子介绍给你认识认识？ 甄玉就笑嘛： 得了吧你儿子小学还没毕业呢。 傅壮嬉皮笑脸地说： 那要不考虑考虑我？ 也没有因他们的调侃而恼，温以凡笑着接了一句： 等你那新年愿望实现了再说吧。 傅壮就嚷嚷：以凡姐你咋这样呢？ 丢下这句，傅壮又侧过来小声说道： 不过 啊， 姐，因为你今天给了我一个暖宝宝，我太感动了，所以我许愿的时候还帮你许了一个。 傅壮眼睛很大，神色像是在求夸奖。啊，许了什么？ 我希望你能尽早找到一个对你超级好的男朋友，各方面条件也都超级好，长得还像今天我们见到的那个男人那么帅。 傅壮握拳说道。温以凡沉默了。温以凡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两点了，熬夜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，这会儿倒是没有觉得困，只是疲倦到不想动弹。他换上拖鞋，直接坐到床边的地毯上，懒懒地翻了翻手机。因为先前群发的消息、未接电话和未读消息都不少，顺着一一回复，温以凡继续下滑，直到翻到消息栏靠下的位置，仍然没有丝毫动静的桑岩，他戳了进去，瞥见那句“不快乐也行”，温以凡头皮一紧。当时没有考虑太多，只是想开个玩笑缓解一下气氛，所以也没有觉得不对劲。但现在再看，怎么就变了味道，像在挑衅一样。对方明显不想搭理他，温以凡也没有再说话，自讨没趣。 他心不在焉地开始神游，莫名想到桑延今天跟他妹妹桑稚的对话，而后回想起高一的时候，那会儿他们两个的成绩都很差，在年级垫底的班里还排了中下游。温以凡是以舞蹈特长生的身份考进南舞一中的，文化课的成绩自然不太好，而桑延极度偏科，除了数理化其他科目压根就不学，每回的成绩单都像被狗啃了一样的难看，数理化几乎科科满分，其他的大约都是三四十分。每回考试成绩出来后，桑延都会拿他理科的试卷来看，边看边挑眉笑，次数多了，温以凡脾气再好还是没有忍住，他说，桑延，你看我的试卷是没有用的，你得从自己做错的题里找到问题。桑延抬眼看他，指尖在他试卷的某个红叉上打了个转，第二啷当又欠揍地说，好，你对我这是哪门子的误解啊，我的卷面上就不存在这种东西。温以凡收回思绪，拿上换洗衣物去洗澡。关于桑延装作不认识他这件事儿，他其实是能理解的，估计是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想起了年少轻狂时曾为不值得的人做过的蠢事，想起了人生中那唯一的黑历史，也因此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交集。装作不认识是最好的选择。想到这儿，温以凡捋了捋从桑延的角度看到的内容，早已遗忘的曾经心仪过的对象突然来到自己的酒吧，还提出了近似要嫖他的话，故意落下手链以此换得第二回见面，刻意发祝福消息套近乎，最后还装作被他撞到，跟他有了肢体上的接触，也不知这回他得脑补出多少东西来。新一年还是照常过，跟他说完没多久，钟思乔就把他那个做房屋中介的同学微信推给了温以凡，但按照温以凡给出的心理价位，这人给他推的好几处房子都是跟先前一样的群租房，要不然就是在郊区那边的一室间。最后还是钟思乔给他提了个建议，让他考虑一下找人合租，因为二居室或者三居室平摊下来会便宜不少。温以凡接受了这个建议，但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合租室友，隔壁那个邻居给他的心理阴影太大，让他不敢去找陌生人当室友，只想找一个认识的同性朋友。周五下午，温以凡从编辑机房出来去了趟厕所，出隔间后恰好碰上同团队的王玲玲。王玲玲在传达栏目组待了三年，比她大几岁，长相和声音都很甜。元旦那天她轮休，加上她常常迟到早退，温以凡还有一种很久没有见过她的感觉。温以凡主动跟她打了声招呼，王玲玲顺着镜子看她，问道，哎，小凡，你这口红什么色号？还挺好看的。温以凡下意识就说，我今天没涂啊，但我平时用的色号是……不等他说完，王玲玲就打断了他的话，娇娇地说，哎呀，什么没涂呀，都是女人，咱们真实点好吗？你要是想问我化妆品的牌子，我也能告诉你啊。说完也不等他应话，王玲玲便踩着高跟鞋走出了厕所。温以凡茫然地站在原地看着镜子，而后迟疑地用手背蹭了蹭嘴唇，确实没涂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